第145集，天子入我怀。 第二日，圣上便带着臣子亲自驾临了薛府，无论是薛府还是一些武官，俱因此而松了一口气。顾元白安排薛远前去送粮，一是因为他合适，二是顾元白想告诉薛将军，尽管去做，朕能派你的儿子去给你送兵送粮，就代表着朕相信你，朕是你的强硬后盾。但总有些会乱想的人，将此举猜测成了圣上忌惮薛府，因此想趁机一举除掉薛府父子二人。这样的人实在小觑了顾元白的度量和胸襟，也实在是将顾元白想得窝囊了些。如今圣上亲自带着朝中重臣上门安抚，此举一出，这些人才知晓圣上没有那个意思。被圣上温声安抚的薛老夫人更是泪水不断。 能为圣上做事，便是死了，也是他们父子俩的造化。 老夫人此言严重，此战不难，薛将军父子必定会给朕带来一个大胜。 他语气淡淡，但就是这样的语气反而显得成竹在胸，极为让人信服。安抚好薛府家眷之后，顾元白被请着在薛府转了一转，半晌他突然想起， 薛九瑶的房间是在何处。程玉言说，薛远房中的书比朕整个书房的书都多，朕倒是要看看。 薛府的小厮连忙在前方带路，引着顾元白来到薛远房前，众人留在外侧，顾元白独自一人走了进去。踏进房间一看，果然看到了许多摆放整齐的书籍。他微微一挑眉，走上前去随意抽出一本翻看，只见里头的纸张干净整洁，没有丝毫曾被翻开过的样子。顾元白将这本书放了回去，又连抽出几本兵书，结果都是一样，别说有什么看过的注解和字迹了，这些书还留着新书特有的油墨香气，宛如刚印出来时一模一样。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文化人。 顾元白坐在书桌之后，将手中的书随意翻开几页。 这一墙的书，薛远不会是一本都没看过吧？薛远好像是说过，他是个粗人，没读过几本书。可是听着常玉言的说法，薛远又好像成了不可貌相的人物一般，面上不露分毫，实则深藏不露，哪个说法是真的？ 顾元白翻了几页，正要将书放回去，脚尖踢到了什么东西。他低头一看，就见书桌之下的空档之中正放着一个做工粗糙的燕子风筝，正是薛远曾经放给顾元白看的那个。顾元白没有一点非礼勿视的自觉，他弯身将燕子风筝捡起来，翻过来一看，风筝上果然写着一行龙飞凤舞的大字： 若无五雷轰顶，那便天子入我怀。 天子入我怀，天子入我怀。 顾元白坐在薛远书桌前，被这一行字给震得半天没回过来神。等回过神来之后，纸糊的燕子风筝已经毁在他手下了。 好啊，薛九瑶，你还做了多少朕不知道的事？ 顾元白还以为打了薛远五十大板之后，薛远那日当真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了，还规矩呢，还明理呢，原来就连放风筝时他都能拿着写着这行字的风筝去放给他看，都能胆子这么大让侍卫们上前给他放风筝。 胆子这么大，你怎么不在雨天去放你的狗屁风筝呢？ 风筝的纸面被顾元白捏得咯吱作响，他压着心中暗火，将风筝上写有薛远字迹的纸面撕下来，团在了袖子里。 你还挺敢想。早晚让你为自己写出来的这句话付出代价。天子入你怀，哼，朕记住了。 将风筝残骸碾碎之后，顾元白冷着脸正要出薛远的房间，可一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他的余光就不经意间在床底下瞥到了一个东西。顾元白缓步走近一看，放在床底下的是一个双手可以捧起的精致木盒，看着很是沉重珍贵的模样。能被放在这里，顾元白似笑非笑，觉得不简单。 田福生， 奴才来了。 床底下，把东西拿出来。 小太监钻到床底下，把东西给拿了出来，恭敬地放在桌子上。顾元白走近一瞧，这盒子应当是因为薛远已走了月余，上头已经有了薄薄的一层灰。小太监得了命令，抬起袖子擦去盒上灰尘。田福生站在一旁，也眯着眼好奇着盒里的东西。咯吱一声，木盒被打开了。 玉。 顾元白看着里头的东西，细长细长的玉，从细到粗，一端圆润一端扁平，瞧起来成色不错，只是形状分外怪异。顾元白抬手就要拿上一块细看，就被田福生倏地拦了下来。田福生满头大汗，声音大颤。 圣上，这玉都积灰了，不干净。 这东西是什么？ 田福生唯唯诺诺不敢言，嘴巴张开了多次，就是没有一次能说出来话。 瞧瞧，圣上这还不喜欢薛大人呢，薛大人就已经做好承受隆恩的准备了。这铁骨铮铮的男儿郎做这事儿，若是被圣上知道了，这薛大人还有脸见圣上吗？ 但皇上问话，田福生不能不答。正当他鬓角冷汗顺着滑落时，外头突然响起了薛府小厮的禀告声： 圣上，家中夫人送来了一些茶饮，您现在可要用？ 顾元白的眼睛往外瞟了一瞬，田福生快步出去接了茶饮，送回来道： 圣上，薛大人房屋窄小，您可要出去用点茶点？ 顾元白还没忘了那一盒玉的事，他盯着田福生看了一会儿，冷哼一声： 把玉拿走，待会儿再问你。能让田福生这么难以启齿的东西，又有关于薛远，一定不是个什么能光明正大见人的东西。朕要把这东西带回宫中，好好一探究竟。 约摸是回到了熟悉的地方，被薛远调教出来的那两匹狼兴奋极了。待顾元白出了薛远的房门之后，还来不及尝一尝薛府的茶点，就被这两只狼咬住了衣衫，带着顾元白一路来到狼圈前。狼圈在薛府的深处，两只狼嚎叫一声，片刻之后，狼圈中的群狼也开始狂吠不止，声声响彻云霄，甚至开始撞着锁起来的木门。木门被撞得砰砰作响，顾元白周身的侍卫脸色骤然一变，护着顾元白就要往后退去。然而顾元白离得越远，狼圈里头的狼就越是狂躁，嚎叫之声含着血性，一声比一声高亢。顾元白在身上找了一下，没找到什么能让他们如此亢奋的东西。薛府的家仆闻声匆匆赶来，见到那两只拽着顾元白的袖子的成年狼时，眼睛一瞪，吓得两股战战。 圣上，这是薛大人送到圣上身边的两匹狼，不必在意，你们快来看看，狼圈里这些狼这是怎么了？ 家仆回过神，忙上前去查看着狼群的情况。顾元白还记得薛远说过的话，他可是将话说得漂亮极了，什么府中众狼全被他教训完了，都会听圣上的话。可如今一看，一个个桀骜不驯，可不像是薛远话中的样子。顾元白在心底暗暗又给薛远记了一笔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